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林志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啊！咁今日咧就有三个人主持啊，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同埋林志恩喺直播室呢度嘅。我哋继续倾倾咧施政报告嘅措施吓。嗱，施政报告咧其中一个亮点咧，相信都系咧一啲嘅辣椒啦，即系讲紧楼市需求管理措施嘅减辣嘅措施吓。嗱，见到咧个市场反应咧都不一吓，有啲人咧就认为咧系可以带动到个成交啦，但亦都有啲人咧就认为咧只系半桶水，无助。这个扭转楼价的跌势。看回呢就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在记者会上面都提到话呢，就是当年啊这个楼市辣椒推出的时候呢，市场投机炒卖呢是炽热啦。但是现在那个的利率呢就维持高水平啦，加上地缘政治复杂同埋呢经济压力，咁楼价呢亦都已从高位下调啦。咁现在呢就是要思考呢辣椒是不是要改变。咁就听到呢就是不同的强烈的声音啦，咁就平衡过本地同埋國際情況之後咧，就作出一個最佳嘅平衡啊！嚇，兩位點樣理解呢個幅度咧？ 嗱，佢即係話要平衡嘅意思咧，即係話有人就係一邊，有人就係另外一邊啦。咁即係你走中間咧，就可能兩邊都未必討好得到咯嚇。我覺得呢、這、一個呢幾個措施咧，其實都係大家已經預期咗嘅嚇。咁但係我諗大部分我哋。到目前為止聽到翻嚟嘅反應咧，就係都係正面嘅嚇。咁就算係譬如話物業界嘅人士咧，都好多都表示歡迎啦嚇。咁即係話佢哋可能預計後市咧都會有少少刺激作用嘅嚇。咁但係我諗冇人係預計即係呢啲新嘅措施咧係會真係有好大對個樓市咧即係有個提振嘅作用咯嚇。即係你而家個息口即係咁高嘅情況之下，我諗就算你切曬呢啲招咧，唔好話而家切一半啦嚇。即係切曬佢，都唔會話即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即係增幅嘅嚇。咁反而就係其他嗰啲即係措施，譬如話你招收多啲嘅人才嚟香港啊，或者你企業多啲即係去針佢哋嚟香港遷拆又好，即係開寫字樓好，即係嗰啲反而係可能真係會令到個樓市係會有少少提振作用添。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嘅意見嘅嚇。林 子欣，我都同意 Raymond 嗰个分析嘅，因为其实讲紧楼市减辣咧，我都觉得唔会话即系对于嗰个刺激楼价系突然间飙升翻，咁但系对于嗰个交投嗰个数量上面咧，即系个喐动会多咗啦，咁同埋可能有一啲市民咧本身已经有啲资金，譬如谂住买多层楼去收租啊，或者做一啲长远投资咧，咁嗰啲系有一啲刺激性嘅作用嘅，咁但系始终我哋面对紧个不利因素太大啦，譬如头先提嗰个高息嘅环境啦，同埋因为而家咧有好多。中产咧，其实移民咧，佢就直情系放咗层楼，咁就即系中断咗成个换楼嘅嗰个链啊。咁所以我谂呢啲不利因素之下咧，其实即系嗰个刺激嘅作用咧，会系有限啦，同埋嗰个购买力要回升翻，都要等一段时间。 嗱，过往咧就系政府喺解说呢个辣椒嘅需要嘅时候咧，都提过话系唔同嘅因素要考虑啦。咁包括系嗰个嘅私人住宅售价嘅指数啦。咁其实见到虽然咧就系差饷物业估价署咧就系嗰个嘅私人物业嘅售价指数咧，咁其实就最近系连跌咗8个月啦，连咗4个月。咁但系咧都仍然咧都系即系暂时有少少升幅，同埋咧就系预计咧嚟紧嗰个嘅楼市嘅走势咧。有啲嘅市場人士就認為咧，都係會輕微咁去下調啦。咁兼且咧，其實都要睇翻另一個嘅樓市嘅指數，就係咧嗰個嘅按揭嘅供款啊，同呢個家庭月入中位數嘅比例啦。咁過去一直政府都話咧，咁其實而家對於香港嘅家庭嚟講咧，樓價咧都係屬於高水平啊。咁所以咧就係喺難以負擔嘅情況之下咧，究竟係咪適宜去到即係全面設立咧？咁呢啲可能都係考慮嘅因素 啊。係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有兩個措施咧，其實就算你唔好提 有冇提振作用啦嚇，但我就覺得起碼係切合翻自己政府招攬海外人才嚟，即係呢一個嘅政策目標㗎。即係譬如話你買第二套房，即係你又要加咁貴，交咁貴嘅即係印花税咧，就會令到個租務市場係少咗樓，即係出嚟俾人咁租務嚟講，變咗嚟香港嘅一啲外來人咧，變咗可能要住貴樓啦，即係交多啲租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是、即係而家嗰個所謂先免後徵呢一個咧，亦都係可以即係刺激到多啲人嚟。咁起碼呢啲措施未必係會令樓價升翻，但起碼你都唔會同我哋。即政府第二個政策是打對台咯，即係招攬人才嗰、那個、 大概30秒時間，林志恩 係都同意嘅，因為其實咧呢、這個都係即係所謂啦，上年講嗰個即係先徵後患，其實都已經係一啲減壓嘅措施嚟嘅。咁其實今年咧就再深化翻個措施啦。咁、就係即係你係。未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嘅時候就唔使俾住，咁然後如果你真係到時係唔能夠係叫成功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先至再徵税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措施嚟。 嗱、有關於樓市辣椒嘅議題咧，可能稍後啊，聽日嘅自由風再同大家討論啦。咁呢個時間咧，自由風嘅時間嚟到呢度先啦，因為咧轉頭咧就會為大家直播咧就係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論壇啊。咁稍後咧就會聽咧就係行政長官同咧就係傳媒朋友咧去到嘅討論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 欢迎各位大家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一阵间我们会为大家转播由本地几间电视台的联合主办的行政长官施政论坛的，咁届时亦都会是有传媒的代表向行政长官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的。而因为这个转播，自由风今天的节目时间是缩短了，请大家留意了。